第二节大匪看天下，中美分歧 APEC 首决领袖宣言，这个信报所写的。报读报纸啊，中美双方言论针锋相对，第一其次鲜明反对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。第二，一带一路不是人说的所谓陷阱，而是中国与世界共享基于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。之前那两段是习近平讲的。第三段是外交部，无论是太平洋、印度洋或者是大西洋，都应该成为合作共赢的舞台，而不是地缘竞争对抗对立的角力场。如果没有一带一路这四个字，你以为是美国佬讲的？好啦，到美国彭斯，我哋嘅副总统，我们采取行动处理与中国失衡嘅贸易关系，施就中国2500亿美元嘅货品加征关税，这个数字甚至可以扩大一倍，直至中国改变本身嘅行为。我哋唔会让伙伴陷入债务深渊，唔会提供束缚或单程路。美国将继续秉持在南海的航行自由，任何对美军的干扰只会令美国更坚持这一个信念。这个就是美国总统，不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所讲。在条走廊那里不觉意见到分几钟，没有交谈，没有协议，习近平当你透明，你又继续讲你嘅嘢，然后开会之前呢就同咗七个啊啲咁嘅小国啊自己倾咗数先，跟住摆上去，跟住继续讲。啊跟住到美国讲，跟住呢就所谓啦澳洲啊日本啊呢啲个个企晒喺彭斯侧边，两大阵营啊充满火药味。尤其习近平你讲乜嘢，跟住到彭斯呢就怼你㗎。你讲乜嘢佢怼你。啊你共享机遇，我话呢个债务危机。係咪咁当然啦，小插曲就係马尔代夫啦。啊新政府上台就即刻讲啊，因为中国政府一带一路令我哋陷于呢个债务危机啊，所以要取消，我哋退出。係咪在这件事上看到呢中国的霸气。点为之霸气呢？在这个新地方申报啊，即是这个地方叫什么？巴布亚新畿内亚就已经呢就被全个中国收买了。咁呢就甚至佢嗰条呢即是迎接外宾的路呢都是中国政府俾钱。即借俾佢起，咁呢就两亿几起咗。咁呢就俾我哋中国嘅高，当然唔能够同香港比啦，香港是天价。但係呢俾中国嘅高铁呢平均每公里呢要贵。要贵。一条喺个第三世界国家起一条路，咁贪咗几多钱我唔讲。好多嘅建设全部都系，但係当共同发言嘅时候，咁呢就有中国嘅外交部人员就闯入去呢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嘅政府，希望见到佢哋嘅话事人，然后影响佢哋嘅公布。咁当然啦，不得其门而入。咁但系呢件事卒之都爆咗出嚟，爆咗出嚟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中国人强国崛起，我哋嘅自信强加于人民别国人民身上。就是这一回事。咁呢一节可能讲得多少少啦，唔知啊。彭斯咁样讲其实就係为呢个习近平开路，亦都为特朗普开路。呢句说话我讲。咁唔知香港网台有几多讲。咁因为我之前讲过嘅，习近平喺好多时候呢中美贸易战呢就嚟开始大家倾啦，啊，叫做同特朗普倾啦，吓，咁啊事前做咗好多功夫，咁留学又去咗美国，啊，跟住去埋阿根廷，去咗阿根廷之后，美国又派咗人去， 坐十日到啦，就两世界两大巨头就见面，大家做咗好多嘅准备功夫。其实而家做任何嘢都系姿态嚟，包括彭斯，所以好多咧 KOL 咧就香港啊或者世界，即系你唔好睇啲咁表面嘅嘢，或者我唔啱啦吓，冇一定对，但我睇就唔系咁样。红面白面，边个唱红面，边个唱白面？副总统其实就系特朗普嘅一个棋子，其实冇咩权，真正嘅权力就喺总统嗰度，同埋呢个国务卿吓、啊，关于外交事务嘅。点解特朗普唔去？揾彭斯去系咪咁忙咧？系因为揾个二线嘅人同你顶到行，但系特朗普就叫你交张清单嚟，我哋先倾啦。嗱，咁142项，其中有几项咧，我系唔接受嘅，你改下佢啦。咁放出一个声气俾你，咁你咪修改佢咯。喺见面之前，唉，冇咩成果噶，但系你见到特朗普嘅口气系同彭斯两个样嚟。点解唔揾罗佩奥去？是因为罗佩奥比彭斯更硬，他不想跟你正面冲突，因为你他是国务卿外交事宜的话事人，他不想给他，所以就彭斯出现。彭斯就是副总统，是可有可无的，这个永远都是第一的一期。但是他这次他就真的跟你对着干，做给全世界的看怎样怎样。这个从来都是特朗普一贯做事嘅手法，喂，金正恩啊，乜乜乜啊，佢哋要投降，跟住转头，其实佢都冇乜嘢嘅，即系永远都系红面白面不停咁交叉咁做紧。而特朗普放咁嘅声气出嚟，其实即系话呢次见面有得倾，但系中美嘅贸易战会唔会冷却落嚟？唔会。但是只是到时候大家见咗面，即使冇合作嘅框架，但有咁嘅意向啫。美国嘅股票即刻反弹，炒消息；中国嘅股票即刻砰砰声，不停咁升。佢哋只系要有呢个结果嘅啫，做一个和谐嘅形象，容后再倾。因为我哋嘅习近平系一个赌徒，上次以拖代变。事缘则缘，事缓则缘，系啦啱。拖长佢，睇下个反应同应变。习近平就系咁做紧。中期选举，上次我做节目，大家真系小标真系冇办法。你就睇到习近平嘅套路，即系大陆叫套路，就系拖，然后买民主党泵钱。即系我讲啊，呢个冇未经证实。华尔街嘅大鳄泵钱俾民主党，让民主党赢咗众议院。所以点解我嘅标题话习近平大胜？梗系胜利噶，佢真系买即系我买赢咗嘛，即系赌大胜，我买大咁开咗大啊嘛，赢咗。咁我上一次做节目我都话啦。彭博一定会出嚟选总统，民主党基本上已经有共识是找彭博出嚟选总统。咁我上一次讲啦，咁今日苹果日报，即系我就睇苹果啦，睇到呢件事就证实咗彭博系会积极参与同埋为民主党出战两年后。嘅美国总统选举，习近平就系买赌徒嘅人，你赢咗啲甜头，佢不停赌落去，同你输身家，佢都继续赌。习近平就系咁，因为众议院佢赢咗，民主党呢一波佢买赢咗，佢而家交142项俾你，跟住你讨价还价嘅情况底下，佢拖，希望将中美贸易战。拖长佢同埋个打击面细啲，营造一个和谐嘅气氛。佢买两年后， 美国总统选举，其实唔使两年㗎，只要一年多啲，成个美国就处于一个选举气氛里面。我都话啦，民主国家系要选票，系要选票，佢不能够同你民主党不能够同你共和党一样，佢一定要有啲分开，你先知道喂，屌选你同选举冇分别，唔可以。是吗？民建联同工联会摆明表面一样，都是建制派一样，但选工联会同这个民建联就是有少少分别。所以共和党同民主党一定，我亦都讲过习近平放低了身段，伊朗禁运石又不给你买，但八个国家其中一个是中国，但是中国在11月份已经没有再进口一桶原油在伊朗，其实卖了个面子给特朗普，给特朗普有即是有面子啊，同你谈，因为永远都是的，你放了好，跟着呢他就会同交代，国会交代同他的下属。其实呢习近平呢这个人呢啊，而家呢就已经呢就因为我们打击伊朗啊，邪恶合心合心逐心咁，跟着呢他而家呢就帮我们啊，而家冇进口伊朗石油啦。大家都互相俾个藉口对方。你话会唔会倾得掂，我相信短期内唔会倾得掂。但係大家营造呢个气氛。亦都特朗普会加紧。即係说哎呀唔想全面爆发。佢呢个就一个政绩嚟㗎啦。我做咗嘢。我俾压力中国政府，习近平一回应我。证明我是有效有用，所以你选我是啱的。他们要这个氛围，而不是真的要跟中国佬即是跟这个共产党达成协议的。这个才是大家的目的。我做节目我讲得很坦白了，我们以人为出发，以那个人的性格去看一件事。那你可以不认同我。但是习近平让了一些即是低下，即是低咗个头，让咗啲嘢俾特朗普，然后买两边。咁我哋香港人最叻㗎啦，买两边。买多饭。民主党。李克强係架空咗成咗事实㗎，真正嘅国务院总理就是刘鹤。你睇下一乜嘢都係刘鹤嘅。而家主要就係刘鹤加黄岐山打呢场中美贸易战，同埋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，大家去营造嗰个气氛。所以彭斯讲咩冇关系，习近平当听唔到，亦都冇咩必要同你倾。点解呀？你都唔话得事嘅，要倾同个话得事嘅讲嘛，同你讲嚟做咩啫？呢个先至系而家中美贸易战嗰、那个。即是我觉得啦的真实面。而习近平是做好了未来长期跟你美国打对抗，只不过希望将一件事拉长佢，睇下有咩生机有咩变化。你话习近平好驚打呢场仗，唔会囉。我下一节返嚟讲点解唔会。拜拜。